暖，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，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，远离煤气中毒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槽和地面浮合区的影响，今天白天本市天空阴沉，空气湿度较大，天气阴冷，部分地区还会有弱的降水。到今天夜间，天空将逐渐转晴，最低气温仍然在冰点以下，早晚还是很冷，请注意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多云，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，南风1-2级转北风3级左右，最高气温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3-4级，最低气温-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巴特尔沉思了片刻，对耶律楚材说：我们蒙古人对萨满法师的话是相信的，相信他是代天而言。耶律楚材说：那按您的意思，真得有个人代为牺牲了？巴特尔点了点头。耶律楚材摇头说：这样事情就更严重了。您看，在这儿的只有托雷大王一家，托雷大王会吗？我深知托雷大王的品性心智，但是牵扯到身家性命，那就不好揣度了。是啊，他还有四个豪杰儿子，他怎么能够轻言牺牲呢？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，我找时间和托雷大王敞开心胸地聊一聊。巴特尔刚说完，一个侍卫进来施礼说：大王，托雷召见大王，让您现在就过去。巴特尔对耶律楚材笑道：我们着急，托雷比我们更着急，毕竟那是他的亲兄弟啊。巴特尔对托雷说：大王叫我，不知有何吩咐？托雷说：我想你也知道了。是啊，大汗的病情令我忧心如焚呐。正是因为这个事，我想跟您说几件事情。大王请指示。你父亲木华黎国王是我富汗的四郡之首，为蒙古汗国建立了不世之功，被封为异姓之王和右翼万户长，最为尊贵。您也是继承父业，经略中原， 这一次又令中军灭金，立了大功。大王，尤世明说，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父王之事，而且两位大汗对我家族恩宠有加，我还有我的儿孙必忠心报答，绝不会有二心。这个我相信，我要决心代大汗做牺牲。巴特尔闻听一惊，从座位上站起来说，大王，我死之后，请您一定要稳定中原军心，效命于大汗，防止变乱。巴特尔下跪道，大王，如此失大体，甘愿做牺牲，古今所无，巴特尔佩服至极。请大王放心，我一定按您的嘱咐，稳定中原军心，效命于大汗。还有，我的死讯、死情要绝对保密。嘱咐完巴特尔，托雷又把耶律楚材找来，二人面对而坐相谈。托雷说，耶律国相，您一直陪伴着大汗，您可了解大汗的病根在哪儿吗？俗世的病根可能在肝肺，很可能是酒上得的。大王也知道，大汗爱喝葡萄酒。国相，您可是大汗的酒友啊。惭愧惭愧。到了中原，在下屡劝大汗少饮酒，大汗不听啊。他感到潮湿之气，浑身不舒服，夜里盗汗，不能入睡。饮酒以后会好一些，能够安然入睡，所以就离不开酒了。酒醉伤肝，肝气又侵肺，这才久而成疾呀。国相，您不是请了中原名医诊治了吗？名医也无办法。我便请了中原名医，都说久病成疾，没有良药可治。您说的这些都是俗世的病，还有其他什么病吗？大王，这个只有萨满大师知道，他是代天而言的呀，这可不是我这个凡夫俗子所能知晓的。我清楚了，我要代为牺牲。耶律楚材闻听一惊，捋着长髯沉吟不语。托雷继续说，国相，您是大汗最信赖的人，望您从韩国的安危计为大汗多谋善策。耶律楚材起身道，大王真乃古今绝无仅有的大贤人，在下敬佩敬佩，在下一定是犬马之劳，为韩国效命。耶律楚材站起施礼，托雷回礼。耶律楚材抚着长髯，暗自摇头叹息，真是个古今所无的贤王啊，古今所无的贤王。萨满法师站在屋中整理着法服法器，跟前站着两个弟子。萨满法师以严厉的口吻说道，神灵传达的长生天的意志是谁也不能违背的，谁如果乱讲话可是要烂了舌头。 两个弟子答道：“明白。”这时忽必烈走了进来，萨满法师躬身道：“王子。”忽必烈施礼：“法师您好。”“王子请坐。”忽必烈坐了下来，萨满法师向两个徒弟挥了一下手，两个弟子退了出去。萨满法师这才说道：“王子必有要紧之事吧。”忽必烈开门见山：“请问法师，能不能用牺牲代替牺牲？”“王子，大汗不是凡人，牺牲不可呀。”“那么其他人呢？”“只有血缘同一至亲才可以。”“法师，大汗一定能够好起来吗？”“没有代为牺牲者，大汗一定不能好起来。”忽必烈明白了法师口中的意思，失望地回来。索尔胡和塔尼坐在椅子上问忽必烈说：“法师说其他代为牺牲都不行吗？”“是的，母亲，不行。”“难道按他的意思，有人牺牲了，大汗就能好吗？”“我问法师，有了代为牺牲者，大汗一定能好吗？”“他怎么说的？”“他回答我，没有代为牺牲者，大汗一定不能好。”“看来这是一定要牺牲一条命啊。”忽必烈两眼盯着母亲。索尔胡和塔尼说：“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？”“母亲，真要让我父王做牺牲，我代我父王吧。”苏尔胡和塔尼一听愣住半晌，突然抱住忽必烈的脖子：“傻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再也不要这样说，再也不要这样想。”忽必烈挣脱母亲跪下说：“母亲，孩儿给您说，父王不能离开呀，有您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，父王离开了，大殿的柱子断了，谁来支撑？我替父亲去，您和父王还有三个儿子。”这时托雷走了进来，一看这个情形，厉声道：“你们母子干什么呢？哭哭啼啼的。”忽必烈慌忙起来，索尔胡和塔尼别过脸去，不再吱声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耶律楚材彻底的被托雷的胸襟和牺牲感动了，自斟自酌几杯后，脑袋微微有些醉了，跑到巴特尔那儿说：“托雷大王真是个古今所无的贤王啊，只是我现在担心他的儿子蒙哥，其勇武不比大王差，我这十几万兵马。”巴特尔摇头说：“您还不了解托雷大王吗？只要他决定做牺牲，如此视死如归的人，他不会不考虑他儿子会做出怎样的事情，这一点您不必担心。有道是怕百密一疏啊。万户长掌控着燕京行宫的宿卫军，有所防备才是啊。托雷大王对我也是这么说的， 请您放心，这一点把握我还是有的。自从大汗生病以来，我已经严令燕京行宫宿卫军，没有本帅的令牌，谁也不准擅自出入宫禁。行宫30里以内，日夜有3万兵马轮流值宿。耶律扯才说，万户长思虑的周全。 托雷想到了忽必烈要替自己牺牲的想法，但是他心里更清楚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忽必烈代替自己。且不说当年成吉思汗对忽必烈寄予了厚望，只是这个孩子有勇有谋，重情重义，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时代，自己不能让他做这件事。如果说蒙哥的身上寄托着托雷统一蒙古族的重任，那么在忽必烈的身上，托雷则寄托着自己收复天下、一统为尊的期望。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自己对于他的期望。见忽必烈在安慰母亲，托雷便说， 你穿好衣甲，我们爷儿俩到外面比试比试。 索尔胡和塔尼自知拦不住，满脸愁容地坐到了椅子上，一行苦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燕京的原野上，托雷与忽必烈并马缓缓地走着，前面是几十只猎狗，几十名侍卫军亲兵跟在后面，有几名亲兵的肩上扛着猎鹰。忽必烈向托雷说， 父亲。 托雷打断他的话，今天只打猎，不能说别的事。忽必烈不敢吱声，托雷挥了一下手，亲兵们围了过来。托雷说， 快领着狗把猎物给我轰出来。 一个亲兵头目喊了一声，起猎。狗和人马奔向前去，一群猎狗撵着一只狼跑了过来，后面是亲兵们在狂追，猎鹰也在空中飞向狼。托雷是飞马过来，拈弓搭箭射向那匹狼，狼中箭滚倒在地，一群猎狗围住撕咬。两个亲兵下马赶走狗，把狼吊在一棵桦树上，划开肚皮把皮剥掉，扒下来之后把这肉扔给狗和鹰吃。托雷和忽必烈又放马追赶着一头硕大的雄麋鹿，亲兵们一起射箭，麋鹿中了几支箭扑倒在地。三个亲兵下马开始剥麋鹿的皮，托雷忽必烈也下马站在边上看。一个亲兵用刀子豁开鹿的胸膛，剜出了心，血淋淋地放在手上，捧给托雷说，请大王用。托雷拿出小刀割下了一块，放进嘴里咽了进去。亲兵又捧给忽必烈，忽必烈也拿出小刀割了一块，放到嘴里咽了下去。三个亲兵把剩下的分割着吃了。托雷和忽必烈二人重新上马，呼啸而去。到了原野的一处低洼之地，托雷勒马缓行，亲兵们在十几步外跟着。这时忽必烈忽然跳下马，捉紧托雷马缰，站在马头前。托雷一惊，问道， 你要干什么？ 忽必烈说， 父王，孩儿有话要说。 托雷发怒道， 有话快说，不要扫了我的兴。 忽必烈咚的一声跪在马前说， 父亲，让孩儿代为牺牲吧。 托雷盛怒骂道， 畜生，快起来。 忽必烈坚持道， 父王不答应，我不起来。 托雷举起马鞭子打过去，一下抽在忽必烈的脸上， 一条血印子印出，忽必烈是依然不起。托雷让马转着打忽必烈道：“你这个小畜生，小畜生！”忽必烈依然挺着，拽住马缰不撒手。托雷是越打越来气，越来气打得越狠。亲兵们想劝又不敢，个个皱着眉头，下马都给托雷跪下了。忽必烈昏倒在地，托雷在马上喘着粗气说：“把这个畜生放在马上，往回走。”亲兵们把忽必烈放在马背上，跟着托雷往回走了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励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寒宫之内，窝阔台依旧是昏迷不醒。乃马真茫然无措地坐在那儿。这时耶律楚材进来施礼说：“大汗夫人。”乃马真说：“国相，您看看，大汗病得更重了。”大汗夫人不要着急。托雷宫里，索尔忽和塔尼焦急不安地站在门口。这时托雷走进来，索尔胡和塔尼看到没有忽必烈，急忙地问道：“忽必烈呢？”托雷淡淡地说：“跟过来了。”只见一个亲兵背着忽必烈进来，忽必烈满脸是血。索尔胡和塔尼大惊道：“我儿子怎么了？这是谁弄的？”托雷平静地说：“不必大惊小怪，是我打的。”索尔霍克塔尼气急败坏地问：“你为什么打他？他做错什么了？有气您就往他身上撒吗？”亲兵们把忽必烈放在床上，索尔霍克塔尼抱住儿子的脖子，泪流满面。侍女们端水过来，索尔霍克塔尼给儿子擦洗着脸。托雷脱下铠甲坐在椅子上，士兵端过茶来，托雷喝起茶来。这时忽必烈突然醒过来，睁开眼睛说：“母亲。”索尔胡和塔尼不说话，依旧擦着他的脸。忽必烈突然坐起来问：“父亲呢？”索尔胡和塔尼依旧不吱声。忽必烈一眼看见了父亲。托雷说：“把忽必烈扶到他的房间去休息。”亲兵们扶着忽必烈走出去。托雷柔声地说：“夫人，请过来坐。”索尔霍和塔尼走过来坐在托雷的跟前。托雷抚摸着他的头发说：“我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是当年窝阔台成为汗位继承者时，我当傅寒的面说过，在寒兄之侧忘了的事情我要提醒着，睡了的时候我要叫醒着。今天寒兄危在旦夕，应该是我履行诺言的时候了。韩兄没有了，我活着又去提醒谁呢？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